咁而家我哋已經翻咗嚟，第二節嘅奇異檔案啦。我哋聽唔到聲，因為我冇戴 headphone 啊。咁啊，喂，咁你又唔知道係翻咗嚟嘅，係啦，咁樣。但係喺呢個時候，我哋聽到我哋咪後，我哋都講嘢好正常㗎。我哋係嘛？我哋都OK 㗎，即係事無波對人言。我哋後邊都係傾緊靈異事件㗎，係啊。 酒店係 啦， 點 解？咁我代續翻啦。而家第二節嘅奇異檔案啦。咁我都講翻第一節嘅事啦。第一嘅事咧就即係我話。去到嗰度缅甸嗰度嗰个酒店嗰度啦，嗱咁我而家拍醒佢啦，谂住咁样未掂到佢成日醒咗，因为佢大嗌我名嘛，咁我真系惊，我做咩啊咁样，咁即刻拍佢咁样，跟住佢话，唉，我头先飙晒汗啦，佢，我头先见到咧一条好古老嘅街道，入咗个梦咁样，咁咧就我走咗一条巷嗰度，好多人追杀我，去追我咁样，但系嗰啲人我唔识嘅，佢话系一啲唔系中国人嘅样咁样，所以大多黑头发，咁因为缅甸咧，缅甸人都系好似亚洲人都咁嘅样啦，系咪？咁吓唔通佢真系你落咗缅甸就揭发呢啲梦系缅甸咁样？啲街道你都唔认得，唔识嘅。佢话唔知咩街嚟嘅，啲咁样嘅古老啲嘅地方咁样。咁咧后来咧，嗰啲人咧好似变咗黑影，好多黑影追我。跟住咧，亦都去咗好多嘅狗嘅影。 狗啊！ 好多狗，即系人追之余咧，佢转入去啲巷仔度咧，有好多嘅狗追佢，跟住系咬佢嗰种嘅状态。但全部都系黑影嚟嘅，啲狗。咁佢好惊。但系咧，佢惊佢之后见到我好似揾佢咁样，就喺嗰个路口嗰、那个巷嘅口度经过。佢就大嗌我名，叫我救佢。我就听到呢句救我，就嗌我嗌我名，我做咩啊？咁啊，就咁样。佢喺度，佢又系发紧梦，应该即系挣扎紧噶。咁啊，跟住佢突然间话嗌我名，救我咁样。咁我咪哇做咩啊？喂，咁啊，成间房静晒噶嘛，我都有啲胆怯噶嘛。呢个 都叫佢唔好瞓噶啦。 系啊，咁因为讲咗大轮鬼嘢噶啦，咁又瞓咁样，跟住好啦，咁就醒翻。咁我话你而家咁样咧，你唔好瞓啦。佢起身话你识咗啲嘢噶嘛？嗱，我讲你讲几年前啦，嗰时系廿几年前啦吓，差唔多廿几三十年前。佢话你识嗰啲嘢噶嘛？识还识啫。呢我都系喺第二啲地方都系第一次咁样。咁你都收敛下，系咪先？我真系咁我话。咁你一陣幫我收咗咪得咯？咩話你做咗發完啲夢仲講呢啲嘢嘅？喂，我哋冇靠害啊！佢話嗱，咁你話識啲嘢噶嘛？你咁嗱咁啦，你而家咁啦，你同我鬧嗰啲嘢，你夠膽就顯嘢出嚟，就唔好搞我。喂，我真係撳佢唔住。喂，我要講咩？講呢啲，你撩喎，挑戰喎。我哋咪咁讲啊嘛，咁系啊嘛，我哋搞我冇份咁样乜咁，我咪咁，我话佢话你够姜嘅，你咪演啲嘢出嚟咯，吓、啊、或者现形咯而家咁，哇玩到大晒， 佢谂住你喺度就 系啊，开咗灯噶啦，佢已经攞咗佢阿妈啊，俾嗰啲求嗰啲咩平安符啊，嗰啲又明知冇用嘅，成扎嘢怼俾我，又话唔知系咪瞓觉快镜对住嗰铺床啊，就搵个大毛巾咧挂，即系整住嗰铺嗰个镜咧，等佢照唔到佢嗰个位，因为咁啱嗰块镜咧啱啱对住佢张床，又唔系我呢张床，就我斜斜啊嘛。咁我哋搞咁多嘢，跟住又话俾嘢搞，跟住又喺度发癫，喺度闹啲空气啦。咁我间房嗰个特色都几靓嘅，有啲吊嗰啲嗰时咧都几欧陆咁样，有啲吊嘅风扇仔都几靓，因为而家好多兴嗰啲 coffee shop 啊， 即 系整 嗰 啲 咁样。嗰阵时我哋已经有啦，即系廿几卅年前嗰间酒店仔咧，咁样又几靓嘅优雅。嗰啲风扇咧又可以转嘅，咁咧咁咧，但系咧你记住啦，我哋闩咗窗开冷气瞓觉啊嘛，咁啲气流系永远都系差唔多嘅啫。佢讲完之后，够姜现嘢出嚟啊！ 跟住风扇嚟噶嘛？ 风扇系不停摆，越摆越快，你系冇可能做到嘅。 跟住我咧，即系唔系转， 系啦，佢吊扇系咁样，咁佢开始摇啦。咁咧，我望上去，再望下佢，我都话啦，乱讲嘢咁样。系啊嘛，仲嚟啊！喂，冥顽不灵就喺呢个时候啊！喂，你仲讲啊？揿都揿唔住啊！佢话咁啊，够姜咪演啲嘢出嚟咯！仲嚟喎，嗰个雪柜顶，我哋开咗支雪水饮。咁我嗰个雪水咧就摆，即系随手摆喺雪柜顶上边。 乜都冇嘢嘅。佢讲完之后，嗰、那个水樽咧，成个跳起，嘣一声，即系好明显，嘣咁样跳翻去嗰、那个雪柜嗰度咧，即系跳咗一下啦，好大声。咁我对望就望住雪柜嗰个顶，跟住望翻，咁即系啦。我真系啊，跟住话考未完啫，我两个之间嘅壁灯， 嗯， 就斩啦。 哦， 即系好慢。即慢嘅吓，跟住咧，佢开始唔出声啦，我已经掘住，搞错啊咁样，吓、啊、你睇下咁样，好近我噶咋，我坐呢度，佢坐呢度，哇，跟住咧，我哋越嚟越快，越嚟越，因为跟住咧讲到最后咩咧，变咗，等一阵变咗，咚咚咚咚咚咚咁快， 嗯， 咁你，哇唔系啦，我。呢、這个掣喺度，我熄咗佢啊！再开翻、那个乌丝已经系黑晒， 哦烧咗， 即系个胆已经烧埋啦。妖你咁嘭嗱，你讲喺科学角度里边咧，你个电咧系唔系可以咁样斩嚟斩去咁嘅法？你记住佢唔系， 仲要唔系你哋揿噶嘛？ 系你光黑呢个动作里面咧系慢慢嘅个光， 嗯。 即系慢慢收嘅嗰、那个、嗯，你明唔明啊？ 即系唔系开灯，我哋平时开灯熄灯咁。 系啦，切啊，咁、啊、样，跟住咧后来啪啪啪就先系咁样。佢呢度做歌咁，呢啲咪演嘢俾你睇咯，系嘛？ 通常话啲嘢有嘢过咧，啲灯就会咁样噶。 喂，佢系后来去到咁入边咧， 系 啪啪啪 啪 啪啪，我搞唔掂，熄咗佢啦，咁啊，真系熄咗佢。即系佢，我再挞翻嚟就唔着啦。跟住咧，梗系全屋嘅灯开晒啦。咁叫佢唔好瞓啦，佢照瞓。 嗯， 突然间好似控制佢都好攰，喺呢个咁激情，即系话嗰个肾上腺素已经去到咁高点嘅时候，照计你应该瞓到噶啦。 系咯， 但佢竟然咁样撩鬼攞命之后再瞓。 朋友都好得意喎。 喂，我觉得佢系俾嘢咬住佢，令到佢好攰。 好攰瞓觉。 好攰。 嗯。 瞓咗之后咧，第日有机会先讲啦。其实我喺第二个平台讲过。 你又点啊？好想知啊！ 第日先讲啦，你听下你同佢仔女。 咁要留意一下。 嗰晚终于有灵体同我交感，同我揾我出嚟。喺呢个 moment， 一阵间我或者会讲到，因为点解咧？ 但系佢哋， 你哋系某嘅，你哋某嘅啊某个，一阵你某个分享，有可能挑到我讲埋后边嗰句。 但系佢唔系讲缅甸话咩？有啲唔系香港人嚟 嘅。唔关事，所有灵界你穿落你个台度都系倾到偈嘅。 嗯， 系啦，自然变 like。 明白。 系、okay? 啦，咁我哋听下 Eric 仲有咩讲先啊？整个嗱，咁啊，你又讲下你自己，除咗你嗰次咁样啦，见到啲白影咧咁样，呢、个系都我觉得几深刻噶吓、啊。喂，你咧冇瞓觉有冇啲嗱啲人好似你话讲报梦啊或者咩啊、你有冇呢啲啊？有冇遇过呢啲咁嘅关于梦境啊、古灵精怪啊或者一啲奇怪事咁啊？ 报梦啊，我朋友就有，报梦就佢就去屋企人有个老人家病咗啦、即系住即系大家同一间屋度住啦。咁、病咗，咁可能令到佢自己半身不遂，又讲嘢又唔方便啊，行动又唔方便啊。咁平时即系连即系食嘢就 OK 嘅。咁有一次我朋友就我諗佢話有一晚，因為平時佢都好少， 即係個老人家就半身不遂喺屋企， 半身不遂嘅，係、啦，即係連講嘢啲說話能力都好差嘅、即係連一句說話都可能要講好耐先講得到嘅，係、啦。咁佢就我朋友就有一晚，佢就無意中發夢，但佢話好真實，佢就話見到佢嗰個屋企人。即系病咗个屋企人啦，佢就入去个房度，就同佢讲，即系佢个行动咧系好点讲咧，完全冇好似冇病咁样嘅，即系好似病之前嗰度又讲到嘢啊，又跳跳扎扎啊，即系冇乜特别啦。佢竟然同佢讲又话，嚟紧嘅日子，你仲要好好睇住我啦，咁样佢就觉得 睇住你， 睇住 即系要照顾佢、那個，照顾佢系啦，因为佢 自己唔喐得啦， 即系佢自己其实佢系嗰段系半身不遂，因为可能佢喺现实世界咧，佢系讲唔到，但系表达唔到，可能喺个梦度，但系唔知点解佢有 嗰时佢都未去 噶、 喎， 未去噶、所以我谂紧，哇，点解佢有啲咁嘅嘢嘅咧？ 之后就我朋友就话，即系同个屋企人就讲翻话，哦好，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嗯， 咁之后就咁好啦，你咁你早啲瞓啦，咁就好似好冇乜特别，好似大家家常平时讲 倾偈咁， 系倾偈咁样啦。咁、之后就出翻房门，闩埋门。咁之后就我朋友就醒咗。 嗯， 但佢话嗰下好似唔系醒咗，好似啱啱睇住啱啱发生咁样。就感觉上，咦？即系开即系开佢屋企人嗰度门一望一望，佢仲瞓紧觉喎， 冇理由噶， 佢仲瞓觉瞓到冧添，咁 直情好似喺梦中，即系好似而家佢好似离魂交谈一样啦， 嗯， 系啦，其实或者佢脑电波啦，你可以咁讲，或者佢其实好想讲呢啲嘢啦，咁、或者喺佢大家梦中同梦中嘅全接触啊，可能系，咁我咁讲系啦，系啦，系啦，咁即系。咁喺梦里面大家打咗信息俾大家啦。 呢啲算唔算灵异嘢呢、但係嗰个人係生㗎喎。 算啦算啦，因为唔係嗰个得㗎，佢嗰、那个或者嗰个脑电波好强啦，即係嗰个或者影响到，即係可以拨到呢个信号俾你、 但呢啲系咪有个传说，系咪叫做灵魂出窍？系咪 灵魂出窍？可以咁讲，即係佢出窍同你个灵魂，你大家个灵魂走出嚟倾偈，你可以咁讲囉。系咪因为话好真实啊，好似我第一身咁样行咗出嚟，佢又行咗出嚟，好似大家都真係平时交谈一样、咁但其实佢哋根本係不良于行或者係讲唔到嘢嘅。咁、其实佢心目中嘅心愿其实係想讲呢啲嘢。咁你又接收到，咁呢个大家或者係即係你个朋友接收到啊，咁即係或者係佢哋即係叫做亲人呢，嗰、那个心灵相通呢，可以讲。 係啦，有血缘。 係啦，呢个系一个心灵相通。我所讲嘅，所以头先讲话脑电波嗰个能力啊、有可能佢係你有冇听过系人去世咗之后佢嘅留返个人，我哋有啲宗教啲叫灵识、留返个意识、系咪所谓灵识就即系后来叫灵魂嘅呢啲咁嘅佢剩返佢嘅一啲嘅气息喺度。系啦咁其实一样即系佢嗰个灵识仲系尚存嘅。系啦咁或者就咁传送到呢个资讯俾你囉。系咪灵魂出现我哋就唔知啦，咁你有冇再见到其他嘢或者饮下水呀咁呢即係你个朋友有冇咁样呢就唔知啦。好啦咁咦咁跟住点呀你朋友嗰度就除咗咁溝通咗之后就点呀 溝通到咁就等佢屋企人瞓醒咗啦，之后问返佢记得琴晚你同我傾过偈呀，之后佢都完全都又讲唔到啲乜嘢，佢又话你讲紧乜嘢啊？即系好，即系唔系讲晒成个，即系好似好口窒窒咁样啦。佢始终佢讲嘢唔方便啦，咁就觉得好奇怪。你真系唔记得？你真系唔记得？琴晚发生咩事？话我唔知你讲咩咁啊？之后你瞓醒未你瞓醒未？咁之后佢就冇再去谂呢件事啦。 咁啊，事后就冇再喺即系话呢个你个朋友再冇同呢个前辈即系呢个老人家嘅再沟通啦，冇呢啲嘢啦， 过身都冇啦， 唔系仲喺度， 仲喺度， 系啦，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我讲得清楚啫。 个老人家依然仲喺度嘅，咁老人家咪试下叫个朋友再同佢沟通下，或者咧 会唔会又会又报梦又翻翻嚟，又 系啦，或者佢就成日都倾唔到，用心灵去沟通，即系所谓心灵感应，大家其实仲有血缘关系嘅，咁个感应咧更加容易嘅。咁你可能咧静起上嚟啊，或者系试下。喺临瞓前咧，即系深呼吸，放松自己，冥想一阵，谂住佢同佢讲嘅嘢，跟住你就瞓觉，或者就会遇到佢， 见到 啦，系啦，可以试下，或者咪后，我未讲晒噶，唔好乱试，咪后嗰时我哋再倾下，好唔好啊？诶，睇下点，因为我其实讲咗啲嘅啫，个技术里面仲有啲嘅，好嘛，唔好乱嚟。呢个系因为可以咁试嘅，咁我系可以，如果你个朋友想嘅，我可以我讲俾佢听，或者系 慢慢去试下可唔可以。 通常都系用动物咯，动物全身术咁样类似。 系嘅，我本身系通灵嘅，即系话我请师公上身嘅法师。咁系我本身系可以知道人，即系我试过帮人哋，我唔敢讲话我百分百啊，我可以睇到人间屋嘅摆设啦。曾经何时，就算喺同我同姓嘅节目某节目嗰度，我都试过睇过人哋间屋嘅摆设同埋佢点样去到嗰间屋个门口或者窗口啊，或者行嗰条路啊，我讲得一清二楚嘅。系啊，咁其实咁，其实我系可以做到嘅时候，我系咪万能咧？唔系，我曾经喺十年前定十几年前咧，我试过揾过一个失踪嘅人口，即系后来系证实咗佢死亡，系后来喺边个嗰个遗体系俾我揾到嘅，请师公。咁咧就呢、這个亦系其次，但系我唔可代表百分百。我唔系一定得，系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去做得到呢啲嘢嘅同时咧，对动物全心咧系唔系难嘅。咁喺佢嘅交感嚟嘅。我系因为我可以能够问到人哋一啲先人嘅嘢。咁边个讲咧？咁我去系同灵界交感，可以倾到偈嘅，同音同神嘅话，同我哋所谓嘅又有啲人唔认同我哋嗰啲叫神啦，我哋嘅祖师啊、师公啦吓，咁我哋能够沟通到嘅时候，咁其实我呢个大自然嘅好多灵界，我哋都能够可以倾到嘅，就包括人嘅灵魂啦，系啦，咁系啊，唔嘅生死啦，咁样，所以变咗讲咧，都有一啲嘢可以咩嘅，另外再加埋有啲技术上嘅嘢，好嘛？好啦，咁我哋时间咧又到咗第二节咯，又完咗咯，咁我哋再转头翻嚟有第三节嘅啦，咁啊睇点样咧就可以发问嘅，但系答唔答件事啊？我转头翻嚟见咧，第三节。